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5，北京体育广播。 北京移动 Plus 会员省钱秘籍来袭，实际流量1元购，月领5元话费券，美团外卖等权益1分钱起，购物省100元，首年0元享，省钱来移动，快关注北京移动权益市场办理。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66天。 最新鲜的资讯， 3、2、1，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那轮堂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02，欢迎各位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我们今天要说一件很有范儿的事儿， 这吃饭吗？是这饭吗？ 吃饭也可以聊 啊！ 哎，除了聊吃饭，还得聊有范儿。 哎呦，那个有范儿啊！ 有范儿， 特别有派头那意思。 是的，是的，哎，这人特别有范儿哈，那走路带风， 静静神神的。 对对对， 哎呦。有范儿这个词儿的含义可是相当广泛了啊！ 哎，你给我们解释解释吧。 有范儿啊，我有一个个人的理解，突然在我脑子里蹦出来的。哎，它跟吃饭的饭好像有一定的关系。 嗯， 比如说我在看到夏萌的第一眼，觉得夏萌真有范儿啊！为什么？就说哎，我看这第一眼，仿佛我的精神世界已经吃了好几顿饭了 啊！我懂你的意思了， 精神食粮。看你这个做派，特别能够愉悦我们这个身心的感觉。 哎你这夸我了哈，变相的夸我了。 哎，这是夸各位的， 嗯、 大家都是有范儿的人啊。当然，你说有范儿了，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解释呢？ 哎，是的是，官方的解释哈， 哎、 有范儿指的就是一个人有风度、有风范、风采的意思。咱北京话范儿啊，就是有派头、很有劲头的意思。 哎呦， 哎，指的是外貌呀、行为呀，或者在某种风格当中特别不错的意思。 哎， 有范儿吧？你说他和有气质、有情调，哎，可以那么无限的接近啊，但是还是不太一样。 没错， 嗯、 这个什么叫有范儿这事儿啊，真得是千人千面。 是的， 大家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甚至还是有点什么呢？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呢，各位。 哎、是的、 所以这句话千万各位记住了，找对象别用这个词儿，说 范儿 啊。帮我找一个有范儿的呗， 亲爱的，你真有范儿，这听着有点奇怪呢。 哎，这大家眼中的范儿都不一样。 嗯， 就是要找对象，肯定您得，就是身高需要多少的啊，工作大概什么什么范围的，性格爱好什么什么样的啊。比如我找对象， 嗯， 就一个条件，我找的红娘说了，给我找个有范儿的， 有范儿的。 哎呦， 这红娘月老可就犯了愁了，我上哪儿给你找有范儿的去啊？ 是，所以说有范儿这个词儿啊，还真的有点你摸不着它的形。 哎，是的，但是我觉得总结一下哈，当人在高光时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形容他此时此景很有范儿。 哎呦，说的有道理。 比如说梅西， 相当有范儿了，梅西这是。今天得到的7座金球奖了， 对， 哎呦，金球奖凑齐了7个， 啊、嗯，可以召唤神龙了 啊！对，小时候这个《龙珠》里边嘛，召唤神龙，然后 梅西许个愿望、 嗯、 我都能猜出来许什么愿望。 什么愿望？ 那肯定是明年世界杯他拿一回世界杯冠军、 哦、 立刻他就是加冕球王了呀。 别说，那他这个人生啊就圆满了，足球生涯就大圆满了。 哎，是啊、 嗯 这个是说的一个人在事业的上边有很大的高峰。 嗯， 哎，包括梅西他的整体的一个风格性格什么的、 嗯、 哎呀，他这个范儿霸气当中还带有一些内敛。 哎，是的，就他那种范儿吧和 C 罗完全不一样。 C 罗是特别外放的那种范儿， 是 梅西呢不是，梅西是往里收着的范儿。 这次 C 罗没拿着金球奖给他肯定郁闷够呛啊、 嗯、 是吧、 嗯、 也看到 C 罗在媒体发声了，那意思前几天说这个法国足球的主编说的接受采访之前不透露吗、 嗯、 说他之前采访过 C 罗啊，认为 C 罗非常希望能够在职业生涯当中金球奖超过梅西。 哎呦， 然后 C 罗自己说了我没说过这话，还挺在乎的。 C 罗说你别给我杜撰哈。 是啊， 我们今天聊什么，我们就聊一聊生活当中的有范儿。哎，您可以跟我们说一说您在什么场合什么场所的时候哈最有范儿。 哎 哎，也可以说说您印象当中脑海当中说起有范儿这个词儿会想到谁，想到什么事儿。 是，我突然想起了清水出芙蓉、 嗯、 天然去雕饰、 嗯、 这是一种很厉害的范儿、 嗯、 我非常喜欢的《红楼梦》里边的林妹妹林黛玉 啊，你喜欢那个范儿的、啊、 绝对有范儿。我指的是艺术形象当中、 嗯嗯、 但你说找女朋友 不行， 那肯定不行， 能把你烦死可能、 啊、关键人家跟贾宝玉俩人是木石前盟，那我得有点这个姻缘才行啊，是吧？ 好哥哥， 哎呦， 哎呦，我一听、哦、 啊， 是 是，这两天又翻看《红楼梦》当中，嗯、你不是《红楼梦》当中很多人物都有独特的范儿， 哎，那是那是 啊，你看 凤辣子，我最喜欢、 哎、 啊， 是，哎，凤姐 做事雷厉风行， 没错， 特别爽快，当然啊，这个狠劲儿也十足。 袭人、 嗯， 我挺喜欢袭人的， 袭人 啊，虽然袭人。后半部分办了点那些事儿吧，不太到位。 嗯， 那整体呢，我就理解说他这个人对贾宝玉是真好。 嗯， 啊，这也是一种叫生活当中的范儿。你看， 是呢， 生活当中的大姐姐那种感觉。 啊、大姐姐的范儿哈。 哎，你看， 9290说周润发演的角色都很有范儿。 哎呦， 是赌神一出场，后边飞着白鸽。这个领口飘着围巾， 哎， 然后嘴里还吊着牙签儿。 没错、 啊，或者是这个黑巧克力。 自带的背景音乐的， 是呢是呢， 哎，这种人 BGM 一般都是主角光环加身， 哎， 或者是大 boss 才会带着音乐的。笑看风云说了，宋晓峰他认为是有自己的范儿啊， 此情此景，我想， 哎呦， 是一首 啊，是宋晓峰，那是这个乡村爱情里边那保安 啊，对 啊，他确实有自己的这个范儿， 哎，是。啊、哦，还有孙东玲也说，金戈铁马的两位主持人每天晚上都带着喜庆范儿啊，和听友互动。 是，咱俩今天既然说到范儿这个事儿了，一会儿给各位加精啊，都看到各位的留言了， 嗯， 啊，大家先来跟我们互动交流，就说生活当中范儿这个事儿。 哎， 咱俩说到范儿了，夏萌，今天咱不能就是这个是吧？ 嗯， 穿普通的衣服。夏萌穿的这毛衣也挺好看的。 今天是春丽造型 啊，春丽造型、 啊、也可以是小哪吒，你也能说是哪吒啊 啊。挺好看的，大家在视频里高清都能看的。哎，这个范儿好像，这一般来讲，敢带这个出去的，对自己颜值都是相当有自信的了。 哎嗨，对颜值倒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自信了，但是就觉得 哎， 这挺喜庆的啊。 啊，还有朋友，这个是阿昭说了，这有点像米老鼠啊，是吧？夏萌你带的， 因为是黑色的嘛，这儿有两个小黑球球。 啊，米老鼠还差一红鼻头，对，当然 春丽， 你看，啊，春丽的，这边女生宿舍她说了。他说这个喜欢范伟这演员、 嗯、 说范伟演的那个大哥 范德彪 啊，是彪哥， 是 那是正经的彪哥， 彪背狠人， 哎，是就有自己的范儿、 哎、 啊，就是感觉他特别有喜感。 哎， 喜感是不是有这种范儿、啊、 是是是。但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后来我不是最近看了一个新剧嘛，还没有上映呢，叫铁道游击队吧，好像 啊， 就是范伟在里边是这、就是一个正剧的角色，他演的是一个地下党，据说他演正剧和他演喜剧完全不是一个范儿， 影帝就是不一样、 哎、大家可以到时候去关注一下。 哎，对、 嗯、 这是演员，好的演员都能够在不同剧中塑造各种各样的范儿、 嗯、 啥都能够拿捏住，这说明可能您是哎呀这个影帝的级别 的或者影后的级别的了。 是的， 你看、 迷弟说我感觉易建联球场上有股大哥的范儿。 哎呦、 哦 大哥易建联说了我不想当大哥好多年了， 大哥 了好多年， 是江湖上打打杀杀，我都不想这样的了，但没办法呀、啊、说最近十年当中，自从姚明退役了以后，好像扛起国家队一片天的还真的就是易建联了。 后起之秀，你觉得谁能接过这杆大旗呢？ 哎，我觉得那就是得说琪琪了。 琪琪 啊，周琪 啊，琪琪可以 啊，周琪经过风雨了，我希望能够见到彩虹啊。 啊，好好的啊。还有张翔说，有智慧有态度有自己想法的人，不人云亦云的人有范儿。 哎呦，是， 嗯， 当然这边还看到了哥大爷说最有范儿是什么？坚持冬季晨跑，天还没亮的时候，一人在户外就跑步了。 嗯， 哎呦，那您得注意啊。那这个是不是跑的是有固定的一个路线呢？ 啊、 包括什么那个车呀什么的，因为早晨 的 车一般开的都非常快的，一定要注意安全。对对对， 一个是冬季晨跑，还有一个就是冬泳的，我都觉得特别厉害，有范儿。 哎， 嗯， 铃木他说了，此情此景，他想吟诗一首，说的就是这个，是宋晓峰，是 是的，是的 啊。还有 ML8398 说了，穿风衣戴墨镜打扮就倍儿有范儿啊。哎呦， 这不就是发哥那个形象吗？ 是 啊、嗯， 尤其戴墨镜，好像真的。哎，别看墨镜，它的主要功能是为了 挡太阳， 对啊，挡那阳光刺眼、嗯、啊。但是在这个气质方面， 其实大多数 墨镜一戴 哈，这墨镜挡的都不是太阳 啊， 哎，都是给你人说什么呀？就是装帅利器嘛。 是，要不然怎么影视作品当中戴墨镜的90%以上不是杀手就是保镖啊？ 对对， 是 大哥大哥啊、嗯、 啊，对，各种大哥都戴墨镜的。 对， 哎，有没有那种人说这个范儿特别强的，气场非常强的？我啥都不用那个捯饬的，也不用穿这小西服，戴大墨镜的， 一出场就是大哥范儿的。 哎，那得是气质得多厉害的、 嗯、 是吧？ 气场得多强大呀！ 哎，是哎，这边还有，哎，我突然想起了，说到演员这边， 嗯， 有几位经常演皇上的演员，比如说什么陈宝国老师啊， 嗯，是的， 啊，还有这个张铁林老师等等的，这都演过皇上这些。 哎、我最喜欢你知道吗？ 陈建斌老师啊， 陈建斌老师那个那有点磨磨唧唧啊。我最喜欢是焦晃老师演的康熙大帝。 哎， 嗯 啊，反正都有自己的范儿。 对对对， 而且吧，这个演员，我们说到这个影视圈啊，好像不同演员他这个戏路，虽然说都愿意扩展自己戏路，但一个人戏路好像就是那几种 啊，除非你是影帝级别的，就像我们刚刚说范伟老师这样的啊、 哎、 从一个喜剧的角色，从一个喜剧演员可以蜕变成正剧演员，这个中间是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去进行沉淀磨砺的啊，这不是普通演员可以达到的。 没错， 就像一些这个大神级别的球员，他的球路怎么样也不是说能够改变的，但是如果要去改变自己球路球风的话，也需要经历过一次什么凤凰涅槃。 对、 嗯、 还是得有实力的在底下拖着，否则那个范儿都是虚范儿了。 就是、 啊、就是大家就追求一些范儿的时候，你得有一些才华，或者说你有 能底气底蕴哈， 支撑住他的东西。 对的 啊、否则呢就像变戏法一样，一阵风吹过来之后了，表面的那个小西服这一吹开之后啊，里边露的全都是大肚皮那不行啊。 是的是的 啊，您也得修炼几块腹肌啊。 哎，永远的儿媳妇说今天要不要说一说国乒呢？啊，当然会说了啊。我们在节目里边今天晚上6:30的时候就会去连线李庚老师，请李庚老师跟我们说一说世乒赛上的四个冠军以及现在国乒领军人物，我们请他给我们进行一个点评。 哎，是 世乒赛是必须要说的、 哎、 放心吧， 国乒啊都有范儿。 嗯， 而且这新出来这几位，哎呀，现在我看有朋友讨论起来了，谁是领军人物啊？好像男乒这边比较确定了， 嗯， 小凡，樊振东。 女乒那边呢？因为这个人还是比较人选还是比较多的、啊。 哎，是、 嗯、 你看陈梦奥运会夺冠之后了，但是她全运会也没拿着。 嗯，这回曼玉出来了。 曼玉啊，别说，哎呦， 我很看好她，我很喜欢她。 哎，两个曼玉我都非常喜欢， 哎、 张曼玉。 是 王曼玉， 王曼玉 是王曼玉，她这个范儿真有、 嗯， 她好像真有点那大魔王那个劲儿。 有的，有的，有的。 哎，国乒这大魔王啊，我细数了一数，尤其是说女子这个线儿啊，都得带点霸气的这感觉。 是的， 初代大魔王邓亚萍老师，再往后边的王楠也有那个霸气那个劲儿、 嗯。 后边的我们北京队最厉害谁？张怡宁，哎呀，那太霸气了。后边铁锤李晓霞，啊，丁宁等等的，哎，都是自带各种各样自己的这个范儿。啊，所以女乒这个，咱们一会儿来让李哥老师6:30详细给我们解读。当然，一会儿咱们还得去说说梅西这事儿啊。 嗯。 啊，梅西这个范儿拿捏的多好啊！人家 好像信手拈来一般啊，七座金球就已经到手了。我看了一个相关数据啊，梅西在这一点上真比很多就巨星级别都厉害，好像说囊括了这个齐达内啊，加上这个谁谁谁都加一块了，很厉害的人物好像都比不过梅西的这个荣誉。啊，你看这人拿捏的。咱们一会儿大概在5:30左右将会连线的是中国体育报的足球评论员杨天英，让他来点评点评梅西这第七座金球奖有什么样的相关的意义啊。 是的，我们今天聊一聊生活当中有范儿哈，您可以说一说您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特别有范儿，当然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您觉得谁啊或者什么样的事情做了之后特别有范儿。 哎呦，这边看到0585他说了，他说最有范儿的是我们的三军仪仗队，每次看他们踏正步走过的时候，哎，那个真的是太准确了，这个踏步啊， 哎，一到这个 声音特别的悦耳，是吧？ 你会觉得咱们这个就太厉害了，咱们的中国军人， 哎，是英气十足啊，这是一种最棒的范儿了啊。 还有7250也在说到这个影视剧作品里边一些角色特别有范儿，提到了《伪装者》里边靳东的角色啊， 哎呦， 很有范儿。 是靳东，那是好多大妈级别都喜欢靳东，是吧？ 哎呀，就是他塑造的角色，我觉得还不错。 对， 但是呢，他也是属于那种有点被框在这个范围内了。 哎， 好像就只能演一个这个这样的一个角色了。想再跳脱出来， 是 那叫什么叫出圈哈， 哎， 有点难了。 哎，我跟靳东都遇到过同样的这种危机感。 是吗？哎呀，那你们这个， 因为我和靳东 偶像实力派啊， 像我一到电台主持节目一出道啊，大家都会认为，哎呀，康乐你是高冷风的这种。哎，我跟靳东真遇到同样的这种，以后。靳东包括我的戏路咱能不能拓展拓展啊，是吧各位？ 要不你跟靳东去商量商量，你们演一演这个 啊，是 东北情景加长剧是吗？ 我看行，我这个艺名都起好了， 啊， 我叫靳西。 靳西， 哎，对， 嗯，不是什么什么小子辈的吗？什么比如说有这个小沈阳啊， 哎， 这个你可以来一个， 是 小什么呢？ 我这是小宝吧， 小乐乐 啊，行，我看行 啊。 7250他说了，看我们这个节目，听我们节目就有一种另类的范儿啊。 嗯， 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您怎么能够所谓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就能瞄到我们金戈铁马这个村里处，这不容易啊，各位。这说明咱们节目还真有一种范儿，是吧？ 哦，谢谢大家。 你看，谢谢啊。 阿昭说，今天王曼玉和樊小胖很有范儿啊，你们说到了吗？说到了，说到了。我们刚刚也说了一会儿这个国乒的， 哎， 男的后起之秀以及女队那边的后起之秀。 是 啊， 咱们6:30。 哎，是的。 想聊，让那个李哥老师。 对对。 这方面李哥老师没少研究啊。 好 好给一会儿给我们说说他们都各自有什么样的范儿。哎呀，当然说到生活当中，我突然想起来了。哎呀，我。从小还有一个愿望啥呢，我想当模特 啊， 真的。 为什么呀？ 我就觉得特别有范儿， 可以穿各种各样的衣服走来走去的哈， 还免费穿 啊，免费穿 多好啊，关键有范儿啊，那个聚光灯包括这个照相机， 嗯， 咔嚓咔嚓咔嚓哎，就那种感觉特别好。 是的，哎呦，你说到这个小儿时梦想哈，我小的时候特别想当兵。 哎呦， 我觉得当兵是一件很威风的事情， 是 尤其女兵。我小时候忘记了看了一个什么电视剧，反正就是以女兵为题材的。哎，我就特别想当兵。 哎 啊， 我记得大概20年前的春晚有一首歌叫《军中姐妹》 啊，是的， 那歌我就记得，讲的就是女兵， 嗯， 还是两位演唱者都是女兵， 嗯， 特别漂亮，而且特别的英姿飒爽的感觉。 哎，是的，你知道，就是我还曾经真的细想过这个，我当什么兵种。 哎， 我想一下，我得当空军 啊， 可以开飞机，女生开飞机很帅。 是， 后来因为自己眼睛不好，你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了。 我也想当兵过， 啊， 当时我想当的不是空军， 嗯， 我想当的是海军。 哦， 特别好啊！我当时一个最大梦想就是小时候啊，驾驶我国的各种潜艇， 嗯， 翱翔在各大洋当中。 哎， 是 让我想起了军港之夜。 哎呀，多好，都是各种各样的范儿啊！当然说到了一种范儿，我突然想起了这个音乐，好像也是很有范儿的事儿啊。 那必须啊！ 我最喜欢的Michael Jackson， 嗯， 好多朋友都很喜欢吧？ 对，但你要说 舞蹈啊 ，Michael 的那个音乐风格，它属于哪一个范围好像不太好概括，因为他这个什么风格什么样的形式都尝试过。 哎，他叫 fashion， 对， 它就是流行， 什么摇滚啊、流行啊、电子啊、这个舞曲啊，好像它都尝试过， 没错，而且 全面、很全面、很全能， 对，这个真的是一种范儿，而且它给很多人带来了相关的一种启迪， 嗯， 你包括大家很喜欢的说亚洲舞王是吧？ 亚洲舞王 程程 啊， 郭富城 啊， 当年呢就是说受到了 Michael Jackson 当时启发， 哎，他真是影响了一代人哈， 你看。啊，所以说这个程程也是，哎，就是郭富城啊那种舞蹈什么的， 感觉跟你是你老舅 啊，反正我这都叫的挺亲的。昨天勾出来说李铁之岛，有 老舅， 有球迷说，看李铁之岛是不是康乐家亲戚啊？不是，一般吧，谁是谁家亲戚吧，这范儿都相近。 嗯， 你看我也不吹头发，我平时也不怼人的，我俩绝对不是亲戚啊！啊，当然了，说到音乐上面，有一种音乐。一听各位就觉得有范儿了， 什么样的 rap 啊 rapper， 夏萌你觉不觉得就最近一些年当中很有这个感觉的 啊？ Hey you bro， 你看啊，尤其有一些跑调的朋友，对，就比如跑调的朋友稍微跑点的啊，唱歌不行的，嘴皮子溜点的，往这方面发展发展都挺好的， 嗯， 特别有感觉。而且今天哎呀，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突然跟 rap 结合在一块了， 你说说 巴坎布，今天终于是国安官宣了， 哎，对对对， 这个 你看，这个事儿我们还真是关注了一下，这快乐男孩要去别地儿快乐了， 哎，就是巴坎布是不是有独特的范儿啊，夏萌？ 我觉得还真是，虽然那个时候我们称他为什么饼哥饼爷哈， 对， 但是呢就是他在就吐饼的过程当中，或者说曾经有过吐饼的经历，但是也曾经给带给过我们很多很多快乐的回忆哈， 是， 这不叫中超快乐男孩吗？ 啊，对啊，嗯，啊，说实话我看巴坎布不讨厌， 哎，我也不讨厌他， 我觉得他挺有自己的这个可爱的地方的， 嗯， 虽然吐吐饼吧，但是你说巴坎布毕竟也是国安的这个历史最佳射手啊， 是的，哎呀，就在那么多个好成绩当中偶尔吐那么几个个的也能接受了哈， 哎，是啊，当然国安就看到相关的一个统计了啊，嗯，这6.5亿的这个外援团从今天的官宣之后就是寓意着全部的离开了， 哎，是的， 你看6.5亿这所谓的四大外援就包括了奥古斯托比埃拉还有这费尔南多以及巴坎布，加一块呢他们四个人应该是7400万欧元，折合人民币6.5亿，这个确实不只是意味着国安队与这些大牌失之交臂，未来中超各个俱乐部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就没有这个级别的外援了，各位， 嗯 啊， 因为下个赛季的中超联赛哈，我们也能够想象到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 哎，你看， 可能很多球队都不会再有外援了啊。 是啊，这能继续活下去，对很多俱乐部都是一件最需要做的事儿。 是的。 而现在呢，像国安的这个什么级别的外援，是200万欧元引进了巴西前锋安德烈席尔瓦， 嗯， 就是 A 席啊，我们希望他能是一位高性价比的队员。 哎 ，A 席都不是踢这个 最前边的， 对，他是踢五人制足球的吧？我没记错吧， 反正这个 错了，嗯， 这个牌啊，这个等等的 咖位比较小 啊，对啊，稍微小咖一点的了，这边还有朋友说了，聊到巴坎布了，今天是不是也看到了，哎，国安的微博还送别巴坎布 了，对，国安还写了一段这个文字呢， 哎， 但我们觉得还好，没有什么催人泪下，倒是还是挺温情的哈， 是， 微博是这样写的，说虽然你经常迷路，场上未失去锐度，87场58球打破了队史记录，又是单压都压上了， 哎， 虽然你偶尔失误，但总是努力弥补单场大四喜的队史记录，我们会永远记住， 哎呦， 虽然你段子无数，但你很努力勤勉，你的名字我们珍藏在心中，塞德里克巴坎布，希望你永远不要忘记这条回家的工体北路， 哎呦，读得真好啊，哎，这个谁写的真有才啊，这国安俱乐部的人写的， 应该是对， 全亚运的 全都压单压压上了哈， 哎，咱们今天说说生活当中的有范儿，这段咱必须给他 rap 说出来， 哎，来来来 来吧， 你来， 各位咱们有范儿 rap 走起，这段送给巴坎布啊，哟哟 come on， 哎呦呦，虽然你经常迷路，场上未失去锐度，87场58球打破了队史记录，虽然你偶尔失误，但总是努力弥补，单场大四喜的队史记录我们会永远记住，虽然你段子无数，但你很努力勤勉，你的名字我们珍藏心中，塞德里巴坎布， 希望你不要永远忘记我们，一条回家的路就在那工体北路。哎呦呦呦 ，Come on！ 哎，有范儿了吧？ 你就呦就可以了，不要哎呦哎呦了。 哎呀，这个 rap 真好，巴坎布好像据说也挺喜欢 rap 的。 嗯， 是。哎，这个咱们，为了聊这个今天有范儿这事儿啊，也拓展了拓展。你看这边还有朋友说了，什么最有范儿？孙东龄，中国航天员最有范儿。 嗯， 在空中工作多么敬业，让人敬佩。哟，说到航天员，咱们这边还真有相关的消息，太有范儿了。大家有没有尝试过在高空当中、太空当中洗剪吹啊？ 应该没有，都没有尝试过。你就别说在太空里洗剪吹了，在飞机上咱也没有尝试过洗剪吹啊。 哎呦，是，这太有范儿了。这说的什么？就是这一次，翟志刚、叶光富化身托尼老师了，一块为王亚平理发。哎，这也不知道是像这样的太空洗剪吹，这一条龙服务得收费多少钱呢？是吧？ 应该 太厉害了， 这不便宜哈。 哎， 托尼叶。叶老师和耿王，哈哈，这个一块儿给亚平老师理发，这服务是非常的周到的。这太空理发哈，不光是考验手艺了，还得考验技术，哎，需要团队合作，还需要有人飞檐走壁。 哎呦，是。 哎，这个翟老师总是喜欢飘在天花板上， 你看。 哎，王老师新进了这个美了发，哎，这说明呢，可能是不是今天他给他理了发，明天就得换过来了，轮流理发这样。 哎，是啊，大家都 能get 住。 没错，都得做理发师才行啊。哎呦，你别说，提到理发师这个职业，也我认为是一个很有范儿的职业。 理发师啊， 就是理发师他自己的头型不都是很有范儿的吗？ 嗯嗯，对，有的时候捯饬的还挺夸张。 哎，必须得往夸张的捯饬。 哎， 比如说你弄一个平头，就感觉好像是哎，你不太会什么的。 哎，不是不是不是，有的时候我越看到夸张，我越不会去信任他。 哎呦， 我会觉得你的技术可能只能够停留在你这头上这个造型，但你这个造型呢，我也不太认可。我反而会觉得那个收拾的干干净净、很利落的哈，哪怕只是修了一个或者理了一个很普通的发型那样的理发师，我反而会更信任。 哎，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跟我一样的感觉哈？那个范儿吧，有的时候不是拿捏在你自己的外形上，还是刚刚康乐说那句话，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可能夏萌你喜欢那位理发师长得帅吧？ 也不是，我的理发师都是女生 啊， 都是收拾的非常干净利落的，然后也不染发，也没有那种很潮流新潮新锐的那种发型，都没有，就很普通的。 哎，你看， 嗯， 点不一样， 对，点不一样。 我一般我得找稍微的来点这个独特感的 啊， 必须得头发支棱起来，咱们都爱说这句话，得支棱起来呀，啊，这个 哥饭卡吗？ 哎，是 哥有优惠这个月。 是啊，反正总跟我推销最近啊，啊，我得说了，我看你有没有范儿，你今天要有范儿，我就办个卡，啊，你要没有范儿，该办也得办呢， 啊，就是， 生活当中不能只看有没有范儿啊，同样得看，具体，你比如说，有朋友刚才说了吃顿饭，也不能说过于的追求所谓的有范儿， 嗯， 找这个饭店好像门面很大呀，等等的， 光讲排场了， 哎， 实际上呢，这个菜品呢既不好吃又很贵，那就没意思了。 是，这边水煮鱼他同意夏萌刚才的观点，说这个理发师不用非得说捯饬的非常的复杂 的，对对，千万不能花里胡哨的。 哎，是，哎，真的有可能那花里胡哨的还就是拿这个吸引人呢，是吧？ 嗯，就是， 吸引像我这样没经验的，就让我办卡的 啊。你下次怎么样？你比我还有范吗？ 哎，是，不是你在刺激我吗？啊，不要刺激我呀，我这一说跟谁比有范儿我就生气了。 哎， 啊，你看这边有人说康乐你今天没有夏萌有范儿啊，有人说了这夏萌这带着小哪吒， 因为康乐乐的范儿还没有上来呢啊，我们节目的下半段 哎他就得变身了。 我这个一会儿啊，中间片花广告阶段我给各位变身一下，我这个范儿也特别的一点的，夏萌这是我们中国的这哪吒的 啊。你今天还是外国人路线吗？ 我这个是戴了一头盔， 哎呦， 属于是古装剧当中的。 哎呀呀呀呀呀！ 啊，在什么罗马什么角斗士当中啊，都出现过那种头盔。 哎呀，你这么一说，我突然很想马上就看一看。哎， 啊，还有什么斯巴达三百勇士里边都出现过这个道具 啊。 我看这范儿一会儿各位 决斗士。 差不多少， 嗯， 啊，看各位能否给拿捏住。好，咱们今天两小时的金戈铁马晚高峰 5点到7点，厦门康乐陪着各位说说生活当中的那些有范儿，还有那些有范儿的人或有范儿的事儿，您非常的喜欢。我们大概在5点半之后，一段片花广告之后，将会连线的是中国体育报的足球记者评论员杨天英，让他来点评一下今天最有范儿的一个人，那就是第7次获得金球奖的梅西。我们一会儿回来。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 健康、 教育、 互动、聊天室， 时时有我相伴。 小说、 相声、 曲艺， 各大榜单， 个个不简单。 听书、 历史、 评书， 个性推荐， 只为你喜欢。 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皆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晴空，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share a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来把所有门全都敞开。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灯塔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球，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点3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我们今天聊一聊有范儿这个话题哈。 哎呦， 嗯， 真是撞到我的枪口上了。今天这话题啊，夏萌，哎，撞到咱俩的枪口上了。 不是，还是你，还是你。 你必须得。 这方面我要甘拜下风。 哎，真的，咱俩比如说来一个大电影的话。哪吒大战角斗士， 哎呦， 我肯定打不过哪吒， 那我得甩出我的乾坤圈。 我这是角斗士，顶多拿这个扎枪扎两下，都是物理攻击。 啊、 哪吒人会法术啊，是吧？ 不，你这还是你这不光是有物理攻击， 我这还有什么？ 你劲儿还大呢。 啊，我还会逗乐是吧？把哪吒逗笑了都。哎， 这我仿佛已经看到你在这个古战场上。 是吧？ 和怪兽们厮杀在一块儿了。 哎，大家也都在我们高清的视频当中看到了我们俩今天的扮相，就为了给各位说说生活当中的有范儿。 是的， 哎，就是生活当中要想有范儿，平时您就得怎么着呢？打扮打扮， 得起范儿，马上哎，打扮以后就起范儿了。 是东北话叫什么？ 哎。 捯饬捯饬， 捯饬捯饬， 哎， 打扮打扮，就这意思哈。 对， 嗯 啊，您没事捯饬捯饬，打扮打扮，多发发自己的图片在群里边，挺有意思的。 哎哎，你说现在不是很多这种 混搭的这些剧名嘛，就特别长、 哎、 什么什么大战，什么哥斯拉大战金刚那样的。 哎，有有有， 对吧？ 是， 咱今天算是一什么，这个决斗士大战小哪吒。 哎，下回咱来一个葫芦娃大战超人得了。 可以可以， 我看挺好的， 就是完全是混搭无厘头的路线。 哎啊，反正只要您能驾驭住这种范儿，那您的生活当中一定会充满各种各样的快乐，还有笑声，这是我们节目最关心的一件事。来看各位现在的点赞助力榜，第一名，看看今天这个宝座有无被撼动的痕迹，还是没撼动啊？ 还是1908吗？ 第一名1908，第二名永远的儿媳妇，第三名爱吃水煮鱼，第四名9489，第五名孙东玲，第六若愚，第七高保利，第八1717，第九笑看风云，第十思雨。感谢各位的大力支持。哎呀，说到今天最有范儿的一个人，虽然夏萌很有范儿，康乐也 OK， 但是咱俩都没有梅西现在最有范儿。 那肯定、 哦，人得奖了。 是啊，那小西装穿的。 哎，是，哎呀，梅西，我发现把胡子稍微留出来一点，还是别有一番韵味在其中啊。这样、 哎、是的，虽然不是那种说传统意义上的帅哥，但是那范儿挺足的。 哎、是，咱马上为您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就是我认为啊，相当有范儿的一位足球评论员，来自中国体育报的杨天英，啊，天英的范儿啊太足了。天英你好， 哎，那大家好，康乐好，上班好。 哎呀，天英，咱们今天聊到有范儿这个事儿，哎，你天英，你觉得梅西现在的这个范儿是不是跟他刚出道时候有一个本质的变化，天翻地覆的这个变化呀？ 我对，那肯定，那个现在看那个造型啊，风格都变了嘛。原来梅西刚出道的时候，你看这头白长长的，是吧？有点像那个刚刚出来的那个少年版《哈利波特》那样子哈，一看就是一个特别小的那种小学生的感觉啊。现在梅西已经是真的是有点中年大叔的这种感觉了，也是纵横足坛小20年了。我觉得这种梅西身上的这种范儿变化挺大的。 嗯，当然我们聊聊今天梅西得奖这个事儿啊，天英，应该不出大家的意料之外。首先说梅西这个第七个金球奖，有人就是说了，哎呀，为莱万抱屈等等的。天英，你觉得梅西这次得奖有没有说格外照顾他的成分？ 我觉得这个金球奖，咱们上次在连线做节目的时候，咱就聊过啊，就它是有规则的，它是为什么发给谁，它是有规则的。他是要考虑到这个个人的表现，包括这个人所在的集体的这种成绩、这种表现的。所以说，按照这个规则来讲，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梅西有他的美洲杯的成绩嘛，对吧？相对来讲，他这个成绩在这摆着呢，很多在投票的人都会看到这一点。另外一个要看到这种惯性，就是你看，从2017年开始，那个 C 罗就没有再拿过这个奖了。其实一转眼已经过了好多年了。然后对于梅西来讲，其实这些日子以来，这些年以来，其实梅西一直是就是个别的时候他发挥的不稳定的时候可能不好，但是只要是梅西发挥稳定的时候，这个奖几乎很难会旁落。所以说也证明啊，就是对于梅西来讲，他的在世界足坛当中这个位置，无论是从竞技层面还是从这种影响力的层面，给大家心里的印象的层面，我觉得依然是非常稳定的，非常稳固的。 嗯，另外莱万他由于去年这个金球奖取消了，其实去年如果有金球奖的话，给莱万啥说的没有，大家都是心服口服。但就是因为去年他没有这个，错过了一年啊，今年有很多球迷也会认为说莱万啊也是非常非常可惜的啊。天英，能不能再说你的观点？这个金球奖到底是要看重联赛的表现，还是国家队的这个整体的团队的表现呢？天英， 我认为就是即便是都看的话，他是。对于金球奖的评选啊，他是要看这个人有他个人，也有他的这种团队，他所带的这个团队的表现。你就即便是团队的表现来讲，我认为对于梅西来讲，他也跟莱万相比，他也不是比莱万要落后吧。咱们就是说，莱万其实我觉得是最大限度的受到了这种国家队成绩的拖累。他在他的国家队在欧洲杯当中的表现，我们也都看到了，是吧？挺不给莱万提气的。其实如果真的是能够往前再努一努的话，那可能成绩就不一样了。就是在评选个人，就是这个是一个集体成绩，另外一个在个人成绩上看，即便是在个人成绩上看，我们也能看到莱万所在的联赛跟梅西所在的联赛，莱万所打的比赛跟梅西所打的比赛，我个人感觉啊，意义效果还是不一样的。就是我相信绝大多数的球迷都不会认为莱万跟梅西是一个层次上的球员，就是我们可以认为他在某个阶段上可能打得非常好，但你说这两个人是一个层次上的球员，一样决定力的球员，我认为那真的是还是差一点意思。 嗯， 当然这边还有朋友想让天英说说国安的前球员巴坎布。 嗯 啊，这也是挺有范儿的一个独特的这个自己气质、自己范儿的一个队员，既是国安的史上最佳射手，同时呢也是外号"兔饼王"、"快乐男孩"等等的。啊，天儿，你对巴坎布啊，包括这一波的这个外援，离开球队，到今天这官宣之后，应该所有大牌就都离开球队了，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啊？ 哎，感受还是挺深的，是吧？就是真的是他的离开，也是对于咱们国安来讲啊，也就是说一个。曾经啊，这个超级外援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从成绩上看，其实我们拥有超级外援的那个时代，其实并没有，我觉得离我们自己的成绩预期还差了一点点，对吧？拿了足协杯的冠军，咱们只拿了足协杯的冠军跟亚冠的八强，这是咱们可能就是，但是每年保证在争冠这个序列当中，其实我认为跟我们的预期相比，还是有低了一点点，有那么几次咱们冲击联赛的冠军差了一点，挺遗憾的。就是真的是这个超级的外援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然后就巴坎布这个球员来讲，这么多年以来，四年以来，我可能是为数不多的一直在替巴坎布进行辩护的人哈。大家在嘲笑巴坎布的时候啊，我可能实在说巴坎布的这个优点啊、特点啊什么的。但是在今天的离去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巴坎布有一个点还是令我们觉得挺好的。其实就是说，不是每一个球员在离开国安之后都是离开的那么平静。然后巴坎布呢属于是离开的时候是比较平静的，然后跟俱乐部呢跟球员呢感情也是很深的，我觉得这点还是挺难得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大家可以希望啊，巴坎布以后能够到欧洲，回到欧洲去踢球的时候能够有更好的表现，我们在电视机前也能看到，哇，巴坎布踢世界杯了，是吧？哎，看看巴坎布踢世界杯，巴坎布踢欧冠的时候的表现，我们也回忆回忆。前有伊尔马茨横扫法甲，看看未来巴坎布回到是西甲呀，回到英超啊，看看能不能有更好的表现啊。 当然我们今天话题来聊聊生活当中的那些有范儿。天英，能不能给我们也说说你生活当中觉得自己最有范儿的是什么时候啊？ 最有范儿的时候啊？ 哎，是被球迷夸作是你这啊啥都懂的时候是最有范儿的吗？ 没这个，我说一个我今天最没范儿的时候吧。 哎呦。也行， 我今天有一个哎呀挺尴尬的事情，我今天发微博说了一个，我说这个林书豪是不是国安，是不是这个 CBA 历史上在 NBA 取得过最好成绩的这个球员呢？ 哎呦， 我其实是想说是不是最好成绩的现役球员 啊， 然后呢后来呢哇我就被球迷给喷了，哇喷了我一下午， 那必然不是了，孙悦 给我列举了快十个人了 啊，对，这天花板是孙悦拿戒指的， 孙悦 是吧？啊，对，当年是在湖人拿戒指的，对 啊，人说拿戒指的孙悦、巴特是吧？ 啊，对对对， 有这阿里纳斯，还有那 JR 史密斯，还有这个麦迪，都是我看球迷给我留的哈，还有麦迪，还有谁谁，还好多我不认识的名字哈。 你看， 我也无法解释了，我觉得这个就是太没范儿了，今天过的。 没有，这也是一种有范儿。天英，有这么多球迷愿意给你回，告诉你正确答案，这就是一种所谓的范儿啊！啊，这是对你好啊，天英。 嗯，谢谢。 哎，好，我们这一时段为您邀请到的是足球评论员杨天英，来自中国体育报。天英，咱们下回继续聊啊。 好了，谢谢。哎，谢谢。 哎呀，当然这边，你说到梅西这个事儿啊，梅西这个谁给他颁的奖我还特意注意了一下， 是谁？ 苏牙。 哎呦，这有什么意味在其中吗？ 他俩是好朋友啊，特别好的朋友。有朋友说了，这苏牙把这个金球交给了梅西，似乎在说：“梅西，当年在巴萨，多亏你给我助攻，给我送了那么多妙传的球。”这次我把最关键的第七颗龙珠交给你吧。 哎呀，你赶紧去召唤神龙吧。 他俩关系特别好，而且当年啊，据说就这个苏亚雷斯离开巴萨，千不舍万不舍，最不舍就是梅西。 嗯 啊，所以有球迷猜了，以后是大巴黎老板不差钱，满足一下煤球王这个胃口吧， 就把苏亚给请回来吗？ 这把他弄回来多好啊！ 弄回来干嘛呢？ 弄到大巴黎。球星高兴就行呗， 哦， 人不差钱，是 只要您开心啊。 哎，对，人那屋不差钱。 哎呦，那这个大巴黎太有范儿了。 哎，是，哎呦， 有时候土豪他有自己的这种范儿吧， 嗯嗯嗯， 是啊，咱们当然中超联赛就是大概几年之前金元足球那一会儿好像也玩过这种啊， 哎，我们曾经也有过这样的范儿，想要谁就能来谁， 哎啊，但是可持续发展是一个更重要的范儿啊，咱追求这个现在是 是的， 哎， 好，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聊着生活当中有范儿的人和事儿啊，也可以聊聊自己嘛， 哎，是，你看这边灰太牛郎他说了啊，想当年最有范儿什么，北京国安不服不正当的判决离场，当时罢赛离场，他说这是爷们儿的范儿啊，北京爷们儿的范儿，他说对这个事儿是记忆犹新的， 嗯， 确实面对不公的时候敢于站出来，这是绝对的爷们儿的范儿啊。 对，孙东林也说国旗班就是我们心目当中最帅的庄严精神的范儿，也是我们的骄傲。 哎呦，这边还有关老爷说麦迪有戒指吗，哎，麦迪是没戒指吧， 麦迪没戒指吧， 我记得应该没有戒指吧，麦迪后来到火箭肯定没有了，之前有没有啊， 没有。 这边晨晨呢，呼叫晨晨，晨晨是我们这个 NBA 球迷的这比较懂的人， 哎，小灵通， 哎， 百事通，晨晨快回答， 赶紧回答这个抢答一下，3255YY 他说了今天自媒体爆出来呀，这是说到李铁指导了，这事儿那事儿的， 我们今天还特意不想说这事儿呢， 哎， 看来躲是躲不过去的 啊，他问了说靠谱吗这个事儿啊，反正我想说的是某些自媒体不靠谱，就有办的事儿挺没范儿的是吧， 嗯嗯， 就是你不一定说有证据什么什么等等的啊，就给爆出来了，我认为啊好像有一点点这个泼脏水的嫌疑， 哎， 啊，当然你说这个事儿到底是真是假呢，相关部门调查调查一下就清楚了，门清了就啊， 哎，是呢， 你看， 哎，我刚刚还看见谁说有范儿来着呀， 哎呦 啊， 有范儿太多了， 对，有范儿的人太多了啊，和咱们这个北京三大球相关的有范儿的人也特别的多， 哎，思雨他说了八杆不真大气，少要3月工资，佩服啊啊，这个相互之间我认为 相互理解吧， 哎，八杆不也大气，俱乐部这边呢也是埋不在情谊在，对吧，咱别撕破脸啊，双方是一个妥协的姿态，有时候妥协也算是一种范儿了，啊， 哎，是的，华北小新说川队和雷蒙魂不吝的劲儿特喜欢， 哎呦， 哎， 小川儿我特别喜欢，有范儿啊， 嗯， 哎， 好像魂不吝这种范儿吧也挺讨喜的， 是啊， 虽然说吧，就是有时觉得哎魂不吝真讨厌哈，干嘛干嘛的，但是真在发生了一些看节上的事儿的时候，能拿出这种范儿、这种气质的， 哎， 还挺压场的。 哎呦， 嗯， 詹士说了，季后赛当年麦迪是不是什么差点混一个呀？没混上，还是没混上这个总冠军戒指是吧？ 没混上，这说的是真难听。 哎呀，你刚才说有范儿的，我突然想起来了，这个无时无刻不在的，他说了上酸菜 啊， 有范儿。 酸菜 啊，这是说的是什么段子 啊？ 酸菜这我没想到，我想起乾隆白菜了。 哎呦， 那个范儿。那算有范儿吗？ 你说乾隆白菜的范儿，还是当事人的范儿啊？ 当事人甩门的那范儿，那有点魂不吝了， 有点儿。 哎，魂不吝这个劲儿，它是个范儿，但是场合得用对。 对对对， 你看， 嗯， 啊，千万别给搭档下不来台，那叫啥魂不吝啊，是吧？ 别给这个单位制造麻烦。 哎，这边晨晨刚念到你呢，你这终于出现了。晨晨说想念罗总啊，说这国安的。晨晨那个谁， 哎， 麦迪他夺过总冠军戒指吗？刚才有人说他得过，你这边跟我们说一说啊。 晨晨请解答， 哎， 我们期待你的正确答案。 是我们这屋的听众啊，都是相当专业的， 嗯， 都有各自的体育的范儿。 是，金豆豆说，哎，中国范儿就是这么的气派，中国范儿就是这么的帅，这是歌词吧？ 哎，是， 嗯， 中国范儿就是这么样的帅，中国范儿 好像也是春晚上的歌。 哎，是， 嗯， 真的，中国范儿。全世界都流行现在， 哎， 说中文的越来越多了， 哎，对对对， 哎，我们中国的影响力在世界上那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现在， 嗯， 对吧。 LeapFrog 说马布里那种狼一样的眼神很有范儿，还有敏之岛曾经那句我们从来也没失去过信心也很有范儿啊， 啊，有范儿， 嗯， 埋太不灰太牛郎他说了有理我读错了啊，灰太牛郎不是埋太牛郎， 嗯， 有理有利有节，这种范儿更加令人钦佩。哎，他说的对，这位朋友说的对啊。 嗯， 有的时候能够克制住自己， 嗯， 节制住自己，我给你竖大拇哥，是个范儿。 是的， 控制住很重要、 哎、没错。那咱们北京话说这个有理有面是不是也是一种范儿啊？ 哎 嗯 这边唯有战斗他说了，你俩聊这个说乾隆白菜是啥梗，哎呦唯有战斗连这您都不知道啊、 哎、他知道他这逗咳嗽呢 是、嗯啊，这梗都好几天老梗了， 对， 啊、过去了， 对，这已经都是过去的瓜了，不新鲜了 啊。哎呦，詹士说了，2013和热火啊，当年说君子雷是雷阿伦是吧？三分绝平、 嗯、 没拿着冠军，啊，好像把勾起来我多年以前 NBA 的这个回忆了啊。 嗯， 你看，这边还有很多朋友啊，都聊的这有范儿的事儿。哎，说到马布里有范儿，马布里他那眼睛像狼吗？ 我觉得场上那种霸气挺像狼的，就 是 说他以前外号不就是独狼吗？ 是，啊，他是吧？独狼在 NBA 那会儿吧，是有褒义的意思， 也不是什么好词儿，对吧？ 不合群儿那意思， 是的，是的，是的， 更多是不合群儿。但是来到 CBA 当中，他就哎变成一个合群儿的人、 哎， 而且他能带领周围的小绵羊、 嗯、 啊，都变成小狼了。 而且他给这个北京篮球做出了这个贡献哈，我觉得。我们说他这个有范儿，或者说他曾经这个独狼的外号，真的能够冠以褒义的含义在其中了吧？ 哎，是，大家对于有范儿的各自的一种理解。 嗯， 当然这边我们也为您关注到的是足球的其他方面。哎呀，日本的 J 联赛今天有条消息说，他们下赛季啊100%将会对球迷开放，这是近日 J 联盟召开执委会决定啊，就是说，哎呀，100%对球迷开放，但是有要求。大声助威的行为不被允许 啊？ 那难道还得在心里边助威吗？ 或者小声那样的就 嘀咕， 就说悄悄话这样的， 或者这样的 加油， 就不能这样加油，不能这样， 对对 得是 加油 ， 好奇怪啊！ 哎，就好像是怎么踩着谁脚了似的， 太奇怪了。你去球场上，你不能给喜爱的主队加油呐喊，那我干嘛还去呀？我在家看不行吗？ 对，那还有范儿吗？ 就是、啊、 我们现场球迷看球，不就要那范儿吗？在那儿， 他可能也就是变相的让大家别去现场了 啊、嗯，是吧？啊，结果一个个全都像小猫咪似的在那加油， 加油， 不行， 太奇怪了。 现场加油还真得是什么有。范儿呢？ 就是、啊、 像我这扮相的 绿色狂飙飙起来呀！ 我这扮相斯巴达300勇士，大家想想看，都看过那电影，多猛啊，猛男！ 是 嚯哈嘿！ 哎，我真觉得 这劲儿出来。 下回等天在这个暖和点的时候，你可以配那个 哎 罗马角斗士的那个那种靴子。 哎，还有带那个牛角的那个、 哎、对对对对对 都有。那现在这个网上什么样的这个影视剧扮相都有啊？ 对。 哎，我突然想了，等一会儿我下班去逛超市，我就这个扮相，夏萌，你说他能让我进吗？ 我觉得进肯定是会让你进的，没有理由不让你进嘛。但是你到时候你得接受别人的侧目礼 啊。 嗯，你能忍受得了吗？ 哎，我说这我们剧组拍了24小时戏，刚下班。 哎，看那小伙子， 人说 那脑袋上是什么呀？ 哎、哪个剧组的呀？ 谁呀？他谁呀？他是明星吗？ 啊、是， 莫不是傻子吧？ 哎，我这还真，你看， 哎， 1908说你太有喜感 了，穿越来的，穿越来的， 是，我是穿越剧， 嗯， 哎、啊，这提到剧的事儿了，你说。咱俩这扮相到底能不能搭配在一块儿？都说咱俩有范儿， 咱俩这个能混搭到一块儿出圈的 啊！是、 嗯，你使出你的这个探家本领， 是 我也拿出我的这个如意金箍棒，不是乾坤圈啊，乾坤圈。 你看、你对这个哪吒不了解，我给你普及普及下吗？ 混天绫是吗？ 防具混天绫、 嗯， 哪吒还有什么？乾坤圈， 嗯，风火轮。 风火轮交通工具、 嗯 啊、还有什么 风火轮我有了 翻天印 哦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啊、等等都有、 嗯、 我再问你一个哪吒老师是谁 哪吒老 师是谁把他变成这莲藕人的让他这个重新复生的 什么什么老君吧 不是老君那是更上一层的太上老君那相当于这个天庭里公务员的最厉害的了、 啊、 不是太乙真人、 啊 也很厉害的、 啊、对 哎是 你给我普及了一下 哎是反正这提到我们国家的仙侠巨著哎这又聊到我擅长这封神演义啊西游记啊别说各位神仙都有自己的范儿 是的 啊所以说你一拍这个仙侠类的这种很难拍因为它有很多的形象啊它这个范儿哎这个你用道具有时候演不出来真的 我已经无法再直视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哎呦视频直播当中 太有喜感了 哎多可爱啊是吧、嗯、哎真有知道太乙真人的、 嗯、 是这边大家 太 太二真人， 太二太二真人， 你们真坏， 是吧？你别这样，各位别看懂了我的本质。一九零八说了，这夏萌刚才这找到我未来的戏路了，是吧？ 啊，对。 行，我以后就是到这个电视制片厂。哎，现在还在这什么横店外边排着吗？什么群演的 有 也 有 是吧？ 你想去当一个什么？不是分什么特邀群演？ 啊是 啊，你可以当一个特邀 啊。反正我最近也特别喜欢 常驻嘉宾的意思。 我特别喜欢看王宝强的电影，我准备往王宝强那个范儿我去努力，我争取往那个演。 那你先来把这个干了一桶牛奶 啊！是，我现在是不是在场外得遇到某一大导演是吧？我得跟人有交情才行。 哎，你看我行不？ 我看你行， 来吧来吧，试试戏。 哎，这边永远儿媳妇的说了，这个哪吒的一句台词很有范儿，我命由我不由天。哎，真的，那是哪吒动画片里边的是吧？ 啊，是呢是呢。后来这个很多小朋友，就我们家小朋友这个拉拉裤 啊， 上面都有这句话。 是，哎呀，先是北三儿给我提醒说，翻天印不是哪吒吧？我想起来了，翻天印好像是黄天画的，还真不是哪吒的。 啊， 反正他们小兄弟 没听过吗？ 哎，但是《封神演义》当中最有范儿的是谁？夏萌，你觉得？ 《封神演义》里边最有范儿的， 就姜子牙那里边， 嗯，姜子牙嘛， 啊，老头白胡子是吧？ 那个申公豹，我记得是 啊， 虽然是个反面角色， 反面角色 对对对对 都很有 范儿 啊，是拿捏的很好。 是的， 我但我认为最有范儿的是谁？就是这个小字辈里边的， 嗯， 得是杨戬二郎神 啊， 哎，孙悟空会。九九八十一般变化都已经很有范儿了，很厉害了吧？ 眼睛开了天眼之后， 哎，对呀、啊，二郎神据说会八十二般变化， 哟， 本事比孙悟空可能还稍微高那么一丁丁、 嗯、 啊，那么一点点。哎呀，这聊到范儿了、大家都是想往仙儿的方向去发展、 哎， 是吧？ 这个电影呢，我觉得你可能一时半会儿拍不了了，但是我觉得你能看一下。 哎 哎，这不就有事儿吗？啊， 你看有范儿。 哎，第九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就开启了北京文化消费品牌周影视京城一块儿看电影主题活动。 哎呀， 收录了400部影视佳作的名家电影片单上线了，30多个品牌院线和单体特色影院推出了多种观影的优惠。哎，大家不妨去薅一薅羊毛。市民呢可以通过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官方订阅号等媒体平台，北京各大电影院线和消费季线下活动现场扫描二维码进入影视京城一起看电影 H5 活动页面，获得影片影视佳片名录，或者查询线上线下的优惠活动。咱演不了电影，但可以看电影啊。 哎，前两天就在我们楼下的英皇电影院、 嗯、 就有首映式，当时、嗯、我记得是葛优老师和辛芷蕾俩一起演的电影、 嗯、 最新出来的电影，好像我有同事就去了，还发朋友圈了、啊、对， 跟葛大爷合照了吗？ 哎、我 就惦记这点事儿。 咱俩下来戴头盔去 啊、 嗯！我就不信他不进让我进，我说我剧组的， 反正吓着了、 哦、剧组的人你不让我进啊，你就太没有范儿了。 我们这时装剧你是哪来的呀？ 我是古今大战兵马俑那个剧团的啊，是啊。当然这边还有一条新闻、 嗯、 说流星雨这事儿啊，又要有流星雨了。 哎呀，好浪漫啊！咱、哎、我突然觉得咱俩这个造型不太适合一块去看流星雨。 啊、咱俩一起吃点这个什么这个西安小吃得了。我这适合什么兵马俑这类的。哎，好，各位继续在微博、微信上听听 FM 当中，跟我们说说生活当中有范儿的事儿、 嗯。 今天夏萌、康乐，我们两位主播现身说法，都带着头饰的，给各位聊聊有范儿。一段片头广告之后，我们继续的给各位聊回来啊。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辉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发热咳嗽痰黏不可轻视，同仁堂牌小儿感冒颗粒疏风解表清热解毒，用于头胀痛咽喉肿痛，专为儿童研制的感冒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今天夜间天气晴朗，风力会逐渐减小，

就属于反正是远程攻击的，哎，是，反正这是一个。另外，连这个哪吒自带一种防物，这防具， 嗯， 它是莲藕化身 啊， 莲花化身的啊，所以说百毒不侵呢。 哦， 你看，哎，这是一种范儿了啊， 嗯， 哎。 这个还不错，还不错。 哎， 还有刚刚说什么"我命由我不由天"，那是谁来着呀？说 哪吒。 对，哪吒说的。关老爷，关老爷说这句话最早是太极张三丰里边的 啊。 反正他们都是道家的嘛。 啊，互相用呗。 对对对， 是这边孙东龄说了，首钢队四年三冠，给京城球迷带来很牛的这种范儿，让球迷自豪的这种范儿啊，哎，这真是一种范儿。尤其当年是从广东男篮手里边终结了他们的王朝，拿到这冠军是别有一番寓意在其中啊。 嗯， 你看东之歌也说了，今天世乒赛女单的颁奖现场当中，同时升起四面五星红旗，哎呦，单项的这个比赛颁奖典礼整的就像是女团颁奖似的，可热闹了现场 啊， 这范儿有了吧？你看， 还有这个樊振东被奖杯盘子给砸了， 哎呦， 以及采访的时候肚子里边咕噜咕噜的声音， 哎，是，这个小樊振东啊，他挺招人稀罕的 啊。你说这个胖胖的男生都还挺可爱的哈， 而且我前两天看到专门有一位摄影师拍了樊振东的脚步移动， 哦， 就拍他的腿移动，打球的时候， 发现了什么秘密吗？ 太扎实了， 太扎实了， 太扎实，抓地那一下，真的，啊，所以乒乓球运动员大家可能都说，哎呀，是不是眼睛比较灵活，脑子反应快啊，这手比较灵活，脚步很重要，各位， 走位也是很重要的， 哎， 当然人家肯定是一个综合的素质，不光是某一方面的能力突出。 2503MC 太逗了，说了他看日本队那一城美城发球很有范儿， 嗯， 水蛇一腰一般的发球，啊，他是说 还有那个眼神真的太到位了哈， 他形容这种范儿叫妖气十足的范儿，啊， 是的是的， 反正也别有一番韵味。而且伊藤美诚啊，他这个虽然发球看似是一种很炫酷的感觉，有点博人眼球，但是这个队员他是有实力的支撑的，各位，因此仍然将会是中国女子乒乓球队一个重要的一个竞争对手。 同意，虽然我们从东京奥运会之后哈，就一路开始调侃他，但是呢人家这个水平还是有的，尤其是他在东京奥运会之后的一段赛后采访，就说他妈妈怎么为了培养他， 哎， 给他灌输他是最强的那种信心理念哈，我觉得挺感人的。 而且伊藤美诚啊，各位别看就是网上大家注意别被带节奏了，有一些自媒体号啊什么的，为了拉流量就故意的好像引起这个相互之间啊他跟谁是谁的这个争斗，然后呢吸引流量， 其实并没有， 没有关系特别好。包括伊藤美诚他母亲给做的饭团，这个伊藤美诚就直接给这个孙颖莎吃啊，关系特别好。 奥运会期间，东京奥运会期间乒乓球赛场上的一段佳话哈， 而且伊藤美诚的中文有一些他们听得挺懂的， 他们都是很长一段时间都在一块儿一起训练的， 哎， 相互之间私底下你要说关系特别好呢咱也不敢肯定，但是相互之间都是彼此了解的， 没错，所以说大家千万就批评一个队员，包括批评某一个教练，咱不说谁了，否则我一说那教练的名，有球迷还挑我理了。 知道知道，你家老舅 啊，说这康乐家亲戚，这都不一个范儿的，怎么可能是亲戚？ 哎， 就咱们批评某个队员或者教练的时候，把角度找对了，别就是为了像某些这个带节奏那些，咱别听那个啊， 不要带节奏。 哎，对，当然是，这个说冬天干啥最有范儿啊？这边很多人说了，吃火锅又涮肉什么的， 都是吃有关 啊，跟有关的。那锻炼上咱们能有点特色，冬天的有范儿的呀。 刚刚朋友说他早上这个早起冬跑嘛， 哎呀，冬跑确实很有范儿。 冬跑这个事儿我真挺佩服的， 是 大冬天的从这个热乎被窝里边出来，能够去冬跑，确实是意志品质相当高的哈。 哎， 冬跑还有冬泳呢， 是 我觉得这冬泳这事儿吧，我一直都很难想象，冬天里边那都脱了，然后扎到这个冰凉的水里去。 哎呀，我突然想到还是一个经典老问题，葡萄牙队和意大利队同时掉进河里，大家想去先救谁？ 这俩牙我也挨不着呀。 葡萄牙和意大利，这俩队不都是，他俩肯定得有一个进不了世界杯啊。 那我就我自救都来不及，我还救他们俩 啊？对呀，我想 我把法国的巴西队都推河里去得了、 哎、 我让他们团聚， 对， 让他们传统球队团聚去，而腾地方给我们中国队留下、哎、 你太狠了，你太狠了 这对于国足的喜爱都已经是 岸上看热闹了，都给推进去啊！ 哎，是、嗯、关键推进去没事，人家武功高强都会游泳，人都水性都超好了， 是的， 哎，是人家这个球队啊多好。但是你说这个冬泳这事还真得注意，夏萌，你别轻易的尝试。 反正我不会去尝试的 啊， 我没有这个意志品质。但我知道我们身边，尤其家里人是有一些大神，会去尝试冬泳的。 哎呦， 确实最近一些年，很多人都开始挑战冬泳啊。天气越冷，他们游得越开心。但要知道，这个冬泳呢，也是有些危险因素在其中的。最近这不。贵阳有一位在湖中游泳的女子突然就一动不动了，大家都以为她是不是溺水了哈，马上呢就有这个四名游泳爱好者拖着她拼命的往岸上游，好在抢救及时，没有生命危险。发生什么事呢？估计是这个活动准备运动啊，准备活动没有做开导致的抽筋哈。想要冬天游泳，咱们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循序渐进，从秋天20多度的水温开始练习，慢慢的过渡到冬天更低温度的水温比较好。 哎、是， 游泳之前呢，这个热身运动也一定要做足了。建议从肩、颈、腰、膝、踝这几个方面开始，让我们的身体都活动起来、热起来啊，避免突然下去，那肯定要受刺激、要抽筋的。 哎， 啊， 所以。 想要还有件事必须要提醒大家，野泳是千千万万不能游的哈，别 啊不能 随便找一水窝子就往里扎了， 你不能这样，各位肯定不能、 嗯， 你别跟康乐我学，我这是 你 游泳 啊， 我这从来没游过，别跟我学，因为我比较爱尝试新鲜事物嘛。嗯，一定在尝试新鲜事物的时候注意安全。 是的， 啊，包括刚才这说的冬泳这事儿，看起来还挺有范儿的。包括我看到很多的这个 B 站啊等等这些，哎，真有冬泳爱好者，人家是游了多少年的了， 嗯、 有相当的经验，而且对自己的身体精准的把控。 嗯， 比如说这温度我能不能游等等的。 哎，他们可能都常年洗这个冷水澡 啊。对呀、啊， 我别洗冷水，我也洗冷水脸，我都不愿意尝试。 啊，是，你哪天想尝试厦门，我给你泼一盆冷水吧。我增加点节目效果，哎呦， 让我冷静冷静是吗？ 是，我也让你这个感受感受不同的范儿吧。啊，这，当然这边还有朋友说了，我叫熟墨，说当年跟广东争冠还放话说首钢夺冠他们就吃篮球，结果不知道他们吃了没有。啊，反正这个篮球肯定是没吃啊，但是亏就吃了，是吃了什么亏？轻敌的亏呗，各位 啊， 包括广东队后来的这个总经理。不因为这事儿吗？下课了。 对，所以这个话呢，咱们别往大了说哈。 对，这边还有朋友也说到，永远儿媳妇说，他觉得一个事儿很有范儿，就是去庙会。哎呦，真是啊！但是他说好多年都没去过庙会了。 哎、对哦， 小时候每年必去白云观庙会，多好啊！ 哎，而现在就是地坛每年都会办庙会哈， 啊 也好几年没去了。 是， 嗯， 反正我是没太去过白云观的庙会啊，因为我从小没在北京长大， 嗯、 儿媳妇儿。 但是各地好像都有庙会吧？ 我在沈阳的庙会是这个中街庙会， 啊、 嗯，也稍微有点小名气的啊。 是的，是的。 是。 咸北三说沾野的都不能碰，野泳啊，野味儿啊， 哎， 野花啊， 哎， 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 是，还有 什么呀？ 还有野人啊，有些人太野也不能够惹。 是的， 前两天我又看热搜了，比如说这个谁踩着谁脚了， 嗯、 上去给一嘴巴子，结果俩人都被叫到公安局去了。 哎呦， 你看 这火气太旺哈，咱这个冬天到了。火气还是往家里带一带，往被窝里带一带吧啊！ 哎， 别往外边带了。 哎，这个火气喝什么压压火吧？这个冬天 喝冰水 儿啊，冰水。但是我觉得冰水少了一种范儿。 嗯， 有一种东西特别好， 什么？ 咖啡的一种。 咖啡的一种。 哎，叫卡布奇诺。 哎呦， 好像是意大利语吧 ？Cappuccino、哎。 你这是整洋范儿呢你？ 啊，是啊。这长鸡叫羊事儿啊，都是啊， 嗯、 是吧？ 真是 啊，咱们说这个很有范儿，就是哎，比如冬天喝咖啡是不是很有范儿的一件事儿啊？ 拿着咖啡、 哦、一年四季喝都很有范儿、哎、尤其你看这个很多这个明星街拍哈，都是戴着墨镜拿着咖啡、哎、穿着很时尚的衣服来走你起范儿、 这种范儿除了有咖啡的这种淡淡的感觉，同时有种闲适的味道在其中、 哎、是的是的， 生活当中需要有这样的范儿。这首歌曲送给各位 Cappuccino。今天晚高峰五点到七点两个小时，夏萌康乐陪伴着各位，说说生活当中有范儿的事儿。这首歌《卡布奇诺》，这歌不止歌词有范儿啊，它这个调调听起来好像就是想很欢快的感觉了。 嗯，是。哎呀，还有朋友说起了这个庙会啊，刚刚介绍北京南有地坛庙会，还有老时候还有这个白云观庙会。康乐说中街庙会哈、啊， 哎，等等的， 南京的庙会 是。 我记得呢，在我们那儿呢，这个正月里边有灯会 啊， 可能也是庙会的一种吧。但 是 这个灯会呢，一般是在元宵节前后，哎，赏灯， 哎，多好啊！嗯、喝着一杯热乎乎的卡布奇诺呀， 哎、是的， 范儿来了。卡布奇诺，浓浓的眷恋泡沫，诱人的气息，多爱不释手。爱是卡布奇诺，浓浓的威力不畏。Yeah.在我心中，久久 有些事情不想说，有些愁无法形容，只有尝过的人才懂。如果你深深爱过，付出过温柔，爱一个人上瘾了以后，思念浓了。 好的，我们这时段的点赞助力榜，第一名1908，第二名永远的儿媳妇，第三名9489，第四爱吃水煮鱼，第五孙东玲，第六笑看风云，第七若愚，第八思雨，第九高宝丽，第十1717。感谢各位的大力支持，有范儿的点赞。今天咱们就来聊聊有范儿的事儿。哎呀，当然大家平时在注意，生活起范儿啊啊，来点这个感觉的时候，也得注意啊，包括有一些是不是新的法规等等的啊，看看您这个有范儿如何更加。好的跟法规相结合，让生活变得更加的平顺啊， 合理合法合规的范围内，我们起范儿走你、 哎、 啊。 是 12月起呢，一批新的法规将会陆续实行了，涉及最低工资标准、药品医保结算、保障性租赁住房，还有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分时电价等等啊，可以说呢肯定有一项和咱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 哎，是，就全国12月份有很多全新的法规、 嗯、 我们说一说大家比较关心的领域，包括跟北京有关系的事儿。 哎，是的是的，比如说呢这个节约防治地下水污染，就以后哈有法可依了。这作为咱们国家第一部地下水管理的专门行政法规，地下水管理条例12月1号起呢就将实施。条例聚焦地下水超采污染突出问题，强化地下水节约保护、超采治理和污染防治。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地下水管理负责，应当将地下水管理纳入到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采取控制开采量、防治污染等措施，维持地下水合理水位，保护地下水的水质。 哎，这个水这事儿太重要了。 是的， 当然还是跟水有关的，也跟鱼有关的。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用渔具的名录12月1号将会实施。 在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的范围禁用十个类别36种的具体的渔具，除了刺网、围网、拖网等违规的网具之外呢，新公布的长江流域的重点水域禁用渔具的也是增加了钓具还有龙虎等等的这个大类，并对相关的渔具的结构、作业方式还有危害性做了说明，分类更加的清晰了，对渔业的执法也具备了更多的指导性啊。所以有的朋友想说，哎，我就愿意捕鱼钓鱼挺有范儿的，这必须得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才行啊。 嗯，除此之外呢，从12月1号开始，农业农村部对于从国外引进农业种子、苗木检疫审批、进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登记等11项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全程电子化的审批。上述的许可事项呢，或者许可的情形，不再需要提交纸质申请表和申请资料了。申请人可以通过农业农村部政务服务平台提交申请，并且上传电子版的申请材料，在平台当中及时查询受理和审批结果就可以了。 哎，还有跟北京有关系的几条给各位介绍一下。12月15号起，北京天安门广场实施预约参观的相关措施，散客和旅游团需提前预约方可进入到广场的区域，预约分为升旗、上午、下午、降旗4个时段。预约参观措施启动之后呢，现阶段不限定预约的总量，将会根据疫情形势的变化和防控的需要，适时采取必要的客流疏导调控措施。需要注意的是，预约参观措施并不能够代替安检，游客仍需经安检之后才能够进入到广场当中啊。 嗯，接下来呢，这个故宫博物院也发布了公告，表示决定在原有6岁以下或者身高1.2米以下儿童以及每周二统一预约的中小学生免费的基础之上呢，试行所有开放日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 哎呦， 12月3号到20号起，可以通过故宫博物院售票网站、故宫博物院观众服务微信公众号预约2021年12月10号以后的未成年人免费门票，这个是含中保馆和这个钟表馆的啊，就省得花那10块钱了。 哎呀，大家千万别错过这机会啊，家里有小孩的。 咱俩这早几年，咱俩不也能赶上这种好时候吗？ 啊，可不是吗？哎，这个故宫博物院这事做的多有范儿是吧？ 是。 哎，让孩子们都从小的热爱我们祖国的故宫博物院，热爱我们中华的文化。当然这边也有朋友提醒啊，说这两天好像在疫情方面全球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毒株，叫奥密克戎， 名字很拗口。 哎，这件事儿我们国家的卫生健康委也是组织了中国疾控中心的专家对有关问题进行了专业的解答呀。 哎，是的。那么2021年11月9号，南非首次从病例样本中检测到了一种新冠病毒变异株，短短2周的时间呢，这个变异株就成为南非豪登省新冠感染病例的绝对优势变异株，增长相当的迅猛。然后 WHO 呢就将它定义为第5种关切变异株。那截止到11月28号，南非、以色列、比利时、意大利、英国、奥地利和中国香港等等都已经监测到了该变异株的输入，咱们国家其他省市目前还没有发现该变异株的输入。奥密克戎变异株呢在南非首先发现和报道，但不代表这个病毒是在南非演变形成的，变异株的发现地不一定就是它的起源地。 哎，另外这个奥密克戎变异株的传播力是如何的，我国的专家也是解读说，目前啊全球尚无奥密克戎变异株传播力、致病力、免疫逃逸能力等方面的这个系统研究数据，确实刚出来的嘛。但是奥密克戎变异株它同时具有前4个这个包括阿尔法、贝塔、伽马还有德尔塔的这个刺突蛋白的重要的氨基酸突变的位点啊，这都是相当专业的术语了，还包括增强细胞受体亲和力和病毒复制能力的这个突变的位点。而流行病学和实验室的监测数据显示，南非感染的这个奥密克戎变异株的激增以及部分取代德尔塔变异的这个毒株传播力是如何的呢，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检测才能够确定啊。 哎，是的，反正在咱们平时的生活当中，我们还是应当注意一些哈，比如说这个保持1米距离呀、戴口罩啊、开窗通风、保持手部清洁啊、对着肘部或者纸巾咳嗽、打喷嚏、接种疫苗，同时呢不要去拥挤的地方啊，这些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咱们就一直保持下去就可以了。 哎，是，坚持做好疫情的相关防控啊。当然了，国家卫健委也是表示说， 变异毒株的扩散呢，我国的外防输入的压力也是在持续的增大当中。当然提醒各位继续的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这个防控策略，毫不动摇，最大限度的减轻疫情对经济社会的影响，而且要加快老年人和3到17岁人群的疫苗相关接种，推进重点人群加强免疫的工作啊，我们对于我国的防疫还是相当的有自信的呀。 是的，哎，今天聊有范儿哈，我们可以聊一聊自己有范儿的那个瞬间，也可以说说您觉得谁有范儿啊？ 哎， 什么事儿有范儿啊？ 哎，是刚才我们介绍了故宫博物院，说让小朋友啊，这都可以免费去逛。然后康乐，我刚才说我想去逛，但是我这超龄了多少岁了，是吧？ 没，也没超几岁吧，就几 哎 几岁？嗯， 哎，你说这个奥运会都有超龄球员，咱俩这弄一个超龄的肯定不行。突然想、 哎、 咋办这事儿，有朋友给我想辙了， 嗯， 孤身走我路，他说是不是这个必须得是大人带着去啊，说康乐要不然你看同事谁家孩子你带着去得了，还小孩免票，我到时候还 该买票， 我也 得 买票， 对，人沾不了小朋友的光哈。 哎啊、当然我是该买票我买票，这个因为我故宫博物院经常去，我愿意逛 是，所以买票这个我觉得很正常的一件事儿啊。 嗯， 故人走我路，他说了，他只去过故宫一次，他说当时还有一些小故事呢。哎 呦， 您这都有故事的、 哎、 是吧？ 是的 啊、但是大多数的还是得去买票才行啊。 就是， 哎，这边7250他说了，信不信一会儿就连线一下李哥老师啊？ 信 啊、这个必须得信啊， 信 咱们啊信，哎呦，信李哥啊，该买票还得买票， 没错， 是啊。李哥老师一会儿跟我们要说说乒乓球的事儿啊，这时候康乐你得夸李哥老师有范儿啊， 夸李哥老师那必须啊，李哥老师什么都能说，什么都能聊， 哎，是一会儿让李哥老师跟我们聊聊乒乓球这边的事儿吧，再详解一下世乒赛的这个四个冠军到底这有什么样的深刻的寓意啊，包括国乒未来的领军人物等等的，这几天有什么样的一种观察呀，最新的一种感受吧。 哎，是。那么在半点之后，我们将会去连线。另外，很多朋友在提说，书豪，书豪，书豪，怎么到现在还没有说书豪？ 有，书豪这必须得说呀。 书豪这个事儿吧，反正就已经定了呗。第二阶段我们就能看见他了。 是、 哎，他自己还挺高兴的，说我款也发了啊，这个注册都注册了，我就马上就回家打球了。 哎， 很 看书豪他怎么说的这边啊、说的还是挺有意思的。就书豪，我觉得他这个性格本身，书豪打球是有范儿的。 嗯。 书豪性格上也很有范儿，各位、 嗯、 观察到了吗？邻家大男孩这种感觉， 我刚想用这个词来形容， 非常有亲和力。 是的， 是书豪在气质当中啊，我觉得能跟我是有一定的对比性的吧？ 哎、你怎么和那么多人相似啊？ 不是，我指的是这个亲和力上边 啊、 嗯，就是邻家大男孩，就是哎，跟谁都能聊两句这种感觉。林书豪真有这感觉的，是。哎，我说这话是不是也是？把你逗笑了吗，夏萌？ 没有没有没有，我刚在回忆节目的上半段，你说你跟谁特像的 啊？ 啊，就是这么一会儿就百变了，就成书豪了 啊？像吗？像不代表是啊。 CBA 的赛场当中，你又像刘晓宇，又像林书豪。 啊，前两天还说像方硕的、头型像方硕， 对，还说像方硕 啊， 又拿自己和小川相提并论 啊，又像刘，那我是四不像呗，是吧？哎，说到四不像，考各位一句，刚才我们聊的封神榜，四不像是谁的坐骑啊？哪位神仙的坐骑？ 知识点是谁的？ 这个肯定有知道的，多有范儿啊！ 哎呦，大家可以给我们想想啊， 姜子牙的 哦。 姜子牙多有范儿啊， 姜子牙的坐骑是四不像啊， 哎，对，四不像啊。当然这边有人说到林书豪，我觉得林书豪还有一个很有范儿的事儿他做的， 嗯， 大家记不记得书豪当年捐款， 嗯，记得记得， 哪有困难， 投进一个三分就捐3000块钱吧， 挺多钱，反正 是吧， 特别多钱、包括他其他方面我看到也有报道，他也有捐各种各样的善款， 嗯， 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 是的、 所以这种人他有这爱心加上打球还好，形象还好，还有亲和力，这个是你不得不说他是很有范儿的一个人了，是吧？ 哎，是的，即便我们认为林书豪是很有范儿的啊，但是呢，也期待着说，他联赛第二阶段回来之后，这个状态是不是跟我们预想的一样有范儿、 哎？是，状态好， 毕竟他经历了之前这个新冠病毒啊， 对啊， 啊，还有恢复了那么长一段时间，第一阶段也没有赶上， 哎、 他这个状态，是不是还是在上个赛季这个当打的时候那么出色哈？ 是，肌肉恢复了多少啊？ 哎、 赶紧恢复恢复吧，舒豪。在球场上中打球最重要的一种范儿是什么？篮球，我说的各位，篮球场最有厉害的一种范儿是什么？ 是吗？ 对抗能力啊。篮球运动是一个对抗项目，我很喜欢的库里很有范儿，为什么？三分刷刷多准呢？再有一个，库里为啥他三分这么准啊 ？NBA 对抗多激烈呀、啊，库里核心力量巨好。你别看库里长得就像一个普通的邻家大男孩似的，哎呀，这也没有是属于是魔鬼肌肉人啊，是吧？肌肉也没有多么像很发达呀，但是核心力量、对抗能力超级强。这边好多朋友都回答出来了，你看，姜子牙、 洛尔、石伟、牛提，四不像龙头。 对，是四不像啊，它是四种这个动物神兽，各种的组合在一块儿了，你看。这边还有朋友也提到的啊，这个默默听专家评论新朋友说、康乐你跟夏萌是要变形吗？咱俩今天就是 想变形呢，我俩啊， 咱俩为了应和今天的这个话题嘛，啊，说说生活当中有范儿的事儿。哎，闲人北三儿也说到说这个骑黑虎的谁啊，这 黑虎不是黑豹吗？ 哎，不是黑豹， 黑虎， 黑豹的也有，黑虎的有封神榜里、 哦、 黑虎的北三儿说的对，赵公明、 哦、 财神爷，对，财神爷好几位呢，赵公明是其中一位。 今天这节目真是上值了、 黑豹谁呀、啊、就你刚才说的申公豹、啊、 我就知道这个嘛、 啊、 我那会儿看神话电视剧的时候就觉得这特帅气。 哎呦、嗯、是啊，这个孤身走我路说还有骑小龙虾的谁呀、啊、 我吗 我看行， 我小龙虾、 啊、哎，是小龙虾成精了、嗯、那是这边还有朋友，这个紫禁城四爷是答对了，说姜子牙坐骑。这几天看到有好多新朋友啊，这 ID 都很新的。 是的， 感谢各位都来加入到我们晚高峰的节目啊。夏萌康乐陪伴着各位，到目前为止我们点赞助力榜1908第一，第二永远儿媳妇，第三9489，第四爱吃水煮鱼，第五笑看风云，第六孙东龄，第七若愚，第八思雨，第九高宝丽。第十1717，感谢各位的大力支持点赞。今天聊聊生活当中那些有范儿的人和事儿。夏萌康乐陪伴着各位，一段片花广告之后，将会马上为您连线的是体育评论员李戈老师，让他来说说世乒赛那些有范儿的人和事儿吧。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惠民商业补充医疗保险，北京金惠保参保倒计时仅剩三天。去年全北京有150万人参保，今年保障升级，一年仅需79元，最高享330万医疗保障。微信搜索北京金惠保了解详情。 冬季取暖有妙招，安全健康第一条。 还要低碳与环保，行动起来最重要。 减碳排，创文明，供暖季，我行动。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宣传活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问他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球，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6:3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我们今天聊聊有范儿这个事儿哈。 哎呦，有范儿，必须得说到咱俩现在都是比较有范儿了吧？ 哎， 咱俩的装扮也很有范儿啊。 是的，是的。9290说热也得忍着，风度依然，这就是康乐的范儿。你热吗？这会儿 我这头盔还可以。 这个应该比前两天那个假发要凉快吧？ 比那凉快。 哎， 因为它这个里边还是不是毛茸茸的东西 啊， 没那么大的汗。 钢铁的冰冷感。 哎，是我这边是有点古装的这个战士的感觉。 是的，您现在所看到的就是我们。罗马决斗士大战小哪吒的片场 是啊，这是未来咱俩在2025年将会上映的一部电影吗？好，大家都聊有范儿的事儿，咱马上说说乒乓球吧。 啊， 国乒最近表现很好，充分的展现了我们的中国范儿。下面马上连线一下体育评论员李哥，李老师您好。 哎，你好。 李老师，这边乒乓球赛场当中看到今天重要的冠军也都是决出来了，能不能说说您看到这个冠军的得主花落谁家之后，首先您感到意外吗？对于相关的这个冠军的归属？ 不意外啊。今天北京时间上午产生的世乒赛四个单项的冠军，男双因为我们没有进入决赛，所以这个冠军肯定是没有了。但是在另外三个项目上，男单、女单还有这个女双，我们都顺利的拿到了冠军，应该说跟赛前的预期还是比较一致的啊。确实就像你们俩刚才形容的啊，这次世乒赛以年轻团队出战的这个中国乒乓，无论是男乒还是女乒，应该说最终的结果都是比较有范儿的。 嗯， 康乐 啊。是，当然李哥老师，我们还让你想让您说一说啊，这一次的关注到的是国乒男单这边和女单，好像男单的悬念不是很大呀，樊振东小胖就夺冠了，而女单这一边呢，哎呦，王曼玉这一次夺冠，好像有些朋友是认为没想到等等的啊，您能不能也是给我们说一说未来的男乒和女乒国乒的领军人物这方面的话题呀？ 好的，好的。我们知道啊，这次在美国休斯敦举行的世乒赛，我们要注意它一个重要的时间背景，那就是它是在今年的七八月份东京奥运会结束之后啊，已经正式进入到了巴黎奥运会的这个周期，是在这样的一种时间的背景之下举行的一次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所以呢，中国乒乓球呢是做了一个核心的目标设定，那就是派出一个年轻的团队啊去参加世乒赛。那么通过这次世乒赛呢，尽快的形成一个在巴黎奥运周期男乒和女乒的一个主力框架阵容啊，这个是一个核心的目的。那么在这样的一种目标的横景之下，我们再来说一说刚才康乐提到的这两个问题啊，就首先是领军人物的问题。咱们先说说女乒，我觉得从刚才那个目标来衡量女乒，我们应该说是完成了，或者叫超额完成了，极其有范儿的完成了这个赛前设计的这个目标。因为我们看女乒这边拿到了自己两个冠军是吧，女单女双还包括一个混双是吧，而且呢在女单之中我们是前四名都是中国的选手，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女乒应该说比较强势的保持了以往既有的优势，而且这个优势呢还有点拉大的趋势啊，因为我们看出来现在领军人物已经不是27岁的陈梦啊，已经来到了22岁的王曼玉和21岁的孙颖莎的这个身上。那么这个呢应该说是有一点意外，因为这次呢前往世乒赛的应该说之前还是认为一姐啊，女乒的一姐还是陈梦，一个是年龄，第二呢她毕竟是在此前年是拿到了这个世界杯的单打冠军，今年又拿到了奥运会的女单的冠军，所以呢应该是她承担一姐的责任。但是通过这次世乒赛包括东京奥运会女子团体的决赛中，人们渐渐的都已经看到了，现在实际上孙颖莎和王曼玉的上升势头非常的凶猛啊，已经基本上遮掩了陈梦的这种光芒。 在今年东京奥运会拿到了女单这个卫冕的冠军之后呢，我们看在接受媒体现场的采访的时候，陈梦也以半开玩笑的方式说出了这次卫冕冠军他是蹭了两个年轻队友的光啊，这个话其实说的还是比较实在的。因为在此后代表团的总结中，刘国梁也持同样的观点。这次在休斯敦我们看的也很清楚，最终我们看陈梦是3-4输给了王曼玉，那这个比分双方是真刀真枪拼出来的一个结果啊。尽管比分特别的接近，但也预示了王曼玉实际上各方面综合能力已经是可以跟陈梦平起平坐了。那么孙颖莎这边呢，输给王曼玉其实也并不意外，因为在今年陕西的全运会中啊，就是东京奥运会结束之后的陕西全运会中，在女单决赛中也是这两个年轻队员的相遇，当时王曼玉也是战胜了孙颖莎。所以呢，现在你别看这个王曼玉只比孙颖莎大一岁，但是从这次世乒赛的女子双打和单打的决赛中可以看出来，王曼玉的场上处理上、心理的状态的稳定性上，应该比孙颖莎还要更强一点点。所以我觉得未来中国女乒啊，将会以王曼玉、孙颖莎啊这两个年轻的队员为主。那么考虑到这两个队员的年龄非常小，所以我认为这个交接棒交得非常的漂亮。但是跟女乒相比，中国男乒的表现呢，略有意外啊，就是受到了以瑞典为首的这个国外这个几大乒乓强国的强有力的冲击。男双我们丢得非常可惜啊，而且我们参加这次世乒赛的两个男双的核心主力组合都输给了同样拿到冠军的瑞典的这对卡尔松和法尔克，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不是偶然的。这也说明在考虑到男单中跟樊振东去打决赛的也是一个瑞典的这个很年轻的小伙子，才19岁啊，莫雷加德。那么这个预示着这个一度啊，就是曾经是中国乒乓最强劲对手的瑞典男乒啊，有了一个明显的复苏的迹象，所以这给中国男乒在未来3年巴黎奥运周期中啊，应该说带来一定的困难。但是同时我们要看到啊，目前我们中国男乒还有两个人老将，33岁的马龙和31岁的许昕，这两个人这次是故意没有前往休斯敦的啊，也是保留了一个后手。但是通过这次世乒赛证明啊，确实以樊振东为首的新的乒乓团队，还需要在两位老将的这个加持之下啊，才能够捍卫中国男乒啊这个世界第一的这个王位。康乐， 是乒乓球这边好像说女子相对来说这个竞争啊，尤其是谁是这个所谓的一姐，李格老师是不是未来还得是，再通过一些比赛再来确定吧？因为按照这个风格打法来讲啊，好像很多朋友都认为说，哎，王曼玉这个范儿有点这个大魔王那个劲儿，就是她打球风格。刚才有朋友也说了，就是确实有男子化这个风格，力量很大啊，包括下手那下非常狠。李老师，您觉得就是所谓的国乒这个大魔王这个级别要成为这个级别队员的话，未来对于这些有潜力的选手，他们还需要在哪些方面有更多的一个精进呢？ 我觉得从女乒的角度来说，王曼玉也好，孙颖莎也好，两个人都具有成为未来一代女乒大魔王的潜能啊，也有这个才华和上升的空间。目前来看，王曼玉通过全运会和这次世乒赛略微占据了一定上风，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啊，这个面对日本最主要的一个中国女乒核心对手伊藤美诚的时候，孙颖莎的战绩啊、打法优势啊稍微的明显一点点啊，王曼玉反而稍微的差一点点。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两位年轻的中国女子乒乓球运动员来说，现在还分不出胜负啊，两个人我觉得会在整个这个巴黎奥运周期中会处于一种相争相持、相爱相杀的这么一种有范儿的竞争啊，友好竞争的状态。两个人之间不是你死我活、互相替代的关系，而是互相砥砺、共同提高的一种竞争啊，良性竞争的关系。这种良性竞争会将两个人的个人技能推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时也能够确保中国女乒在世界乒坛这个优势的领先地位会更加的牢固。那么至于你说个人上、风格上，我觉得其实孙颖莎的这个打法也很男子化，对吧？你看跟伊藤美诚的这个打法中，包括在东京奥运会上，为什么叫网民给他起了一个叫杀气腾腾啊，其实就形容他这种打法上非常的凶悍啊。所以我觉得两个人现在是不相上下。 Hello， 是。好，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体育评论员李戈老师，说了很多关于乒乓球的事儿，咱们下回再聊啊，李老师。 好的，好的，再见，再见。 哎呦，这边灰太牛郎他说了，女乒几朵金花，好像未来是难分伯仲的。 哎，1908，我觉得说的呢，也很对。他说，我希望乒乓球有来自外国的选手挑战国乒，甚至拿走几个冠军。 哎、 就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哈，我只说有的时候哈，看这个乒乓球比赛，你就恨不得中国队队员对面的那选手吧，你能不能再使点劲儿？ 是， 你能不能再转起来？ 哎、 球转起来啊！ 对， 你得让对面那个中国球员接不着，就有点有的时候啊，会有这么一些为对方担心的感觉。 因为乒乓球这个运动啊，它长远的发展肯定是水平高的越多越好。 对，你要只一直都是一家独大，那这个项目真的 不行， 发展不下去。 要有危机感、尤其是在奥运会，因为之前好几届奥运会当中都听过有一些人提议说，这个是竞争很激烈嘛，到底谁退出奥运会、哪个项目退出，什么棒垒球啊，反复的就是来回来去进来进去的。 对， 也有讨论过乒乓球这个项目的，包括之前什么摔跤啊、举重都被讨论过等等的所以各个项目从整体的这个发展来讲要有一定的忧患意识才行啊。 那有些项目可能就是像刚刚我们说的一家独大，有些项目是这个兴奋剂的问题。 哎， 这乒乓球再发展下去一家独大，那可能真的哈就离再见不远了。 还有这个全球参与度的问题等等等等、玩的国家多不多少不少的，这可能都是未来奥委会考量项目是否继续留在奥运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儿啊。 哎，无时无刻不在说我们的养狼计划长时间存在。哎呀，这个养狼计划啊，按现在搁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超级凡尔赛。 养狼反正，得这个狼得牙得狠点是吧？ 就是， 养完之后都看着不是狼，哈士奇。 养平头哥 啊，有点像狼。那不行啊， 就是 哎 啊、平野这朋友说，哎，你们不要再说男足了啊，说点别的，我们今天还真没敢说男足。 哎，不说男足了，男足这边 有范儿的说， 对，男足这边先让他们去打架吧，打明白了之后了，有一个定论以后咱们再说。要不然现在大家一说男足好像就是丢范儿了，是这种感觉、 就 是 就是、是 吧。哎，当然咱们得说说最有范儿的什么，冬奥会吧， 没错。 你看， 现在对于咱北京来说，你说咱接下来最有范儿的一件大事儿，就是咱北京冬奥会啊， 哎、 在明年的2月4号开幕，这是明年虎年的大年初四， 是 这春节里边看奥运会，这还是头一遭呢哈。那说起这个奥运会呢，咱们今天花点时间来为大家总结盘点一下，围绕着冬奥场馆的那些昵称， 哎， 就是你说康乐的昵称是小乐乐， 哎，小康康也行， 小康康也行、哎，就是咱们现在哈，很多奥运场馆也都有自己的小名儿，比如说国家速滑馆，它叫冰丝带，哎，这个好像大家很早之前就知道了啊，这个冰丝带的名称也已经家喻户晓了，从它这个场馆的外形啊，包括冰丝带，接下来它是这个大道速滑、短道速滑的一个场馆，就叫它冰丝带更为的恰切。哎，不光这个外形非常的别致精美，而且它还拥有亚洲最大的全冰面设计，冰面面积达到了1.2万平方米。这个丝国哈，也是咱们中国汉代时的别称。所以说这个冰丝带，哎呀，真可以说是妙哉妙哉，串联古今。 哎呦，真好啊！ 是的， 当然了，与冰丝带相呼应，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摇身一变。变魔法一般， 变， 哎，这一下变成了冰立方，多好看啊！ 水字多两点儿，变成了冰立方、 哎、 啊。 是。 那这个冰立方旁边这个邻居啊，也是国家体育馆冰家族的一员。今年呢，这个国家体育馆面向全球征集昵称，最终冰之帆脱颖而出了啊！站在这个奥林匹克塔上去眺望，国家体育馆就像是一艘巨型的帆船，面向北京冬奥会，这艘帆船将会再次起航，这是冰之帆哈。那说到咱们北京篮球迷非常熟悉的五棵松体育馆东南侧、 哎、 这新建的五棵松冰上运动中心也非常的夺人眼球。 哎呦，太好了、 哎、这个名字叫做冰凌花啊。在冬奥会期间呢，这里将会是冰球以及轮椅冰球的场馆。 和冰凌花相隔不远的首钢滑雪大跳台，它这个名字哈，我觉得就更有意思了。 哎， 有叫水晶鞋的， 哦， 后来有更写意的名字 啊， 雪飞天 啊， 听听。 真好听， 就是名字一听你就知道，哟，这建筑肯定很高， 是， 嗯， 还是 直上云霄的感觉， 想起了敦煌的那个飞天的那壁画， 是的， 是吧？ 是的， 哎呀，多么的好听，多么的写意啊！ 哎， 而在延庆赛区，雪游龙、雪飞燕之名，也都是传承了古代的这个传说。国家雪车雪橇中心的雪游龙是以我们中华文化的图腾龙为创意的，整条赛道是宛如游龙盘踞在山间一般的。 嗯， 而飞燕被视为是吉祥之鸟，从国家高山滑雪中心的山顶平台出发，这一眼望去，你别说，真像这燕子展翅欲飞的感觉。 没错， 雪飞燕也是承载了一种吉祥的寓意，啊， 是的，在张家口赛区呢，这个设计灵感源自于中国传统文化形象的如意的国家跳台滑雪中心也是让人叹为观止。 哎呦， 不同于往届冬奥会跳台滑雪赛道是依山势堆土形成的哈，这个雪如意赛道呢是架设在山谷之间，在降低昂贵的防风设施使用量的同时呢，还能于起点处眺望明长城的遗迹，这风光是非常非常的好看。 你看 雪如意的顶部还有叫冰玉环的啊，这个非常好看，雪如意牵手冰玉环，也将中国之美传向世界。 哎呀，是将奥运会奥林匹克与中国文化有机结合在一块儿，别说这个文化范儿太有范儿了啊。 嗯， 哎，大家都提到文化的事儿，都非常开心的聊到了很多。我看到 Y 他说了，有乒乓球派谁去都能拿冠军，问题是派谁去啊？是啊， 哎，凡尔赛，凡尔赛了啊！ 哎，对， 嗯， 派谁去？我看有朋友说了，主要应该看什么？真有朋友说了，是应该看队内之间相互的竞争，还是说外战能力？哎，这个一般国乒更加看重是外战能力。 哎， 就对外国选手，如果说你半年之内全胜，似乎就是更占据一定的主动权了。 嗯，哎，你说以后，当然这个不得有违竞技运动的这个初衷哈。 哎， 就咱就挑那个外战的成绩呢，没有那么好。一呢，你自己这个球员去练练手；第二呢，你是不是也给别人点机会 啊？ 哎，不是，价值观不对啊，我不能这么想。 但这个呢，反正肯定大赛当中，我们国乒还得是以，尤其是奥运会。肯定得以全包圆为主要的目标啊，这金牌咱不能是丢了。 嗯， 另外一个就是适当的，我认为啊，让某些球员啊，赢一赢，稍微赢一赢， 就是 也还行， 也得勾着人家玩这个呢。 啊，是，反正这个，也希望他们能够，其他国家包括前两天中美这个全新的乒乓外交，是吧？这美国队混双这边跟我们一起组队得了一个第四名。哎，如果是让其他外国队认识到乒乓球这个项目的魅力，包括啊，说他们也认为，哎，我们努把力也能够拿到好的成绩，让人家主动去努力去，这个比啥都强。也看到了大家都在聊到有范儿这件事儿啊。 哎， 哎呀 ，MC 他说了，梁靖昆在世乒赛当中赢了外国选手之后的这个动作，哎，他觉得挺有范儿的。 嗯。 梁靖昆这名我觉得也挺有范儿的啊， 好像名字里带昆字的，你都会觉得哎呦，很霸气哈。 哎，是，这边还有朋友，一抹绿色， 一抹绿色，哎， 我也看到了。 你说这个民间社区杯吗？ 啊， 老年组都能让这些外国球员看傻眼，更何况国家队呢？ 啊，是啊，要不怎么那倪大妈60几岁了， 嗯， 还到卢森堡队吧，是吧？ 是 啊，倪夏莲大妈 还能拿到奖牌 啊，对，人还能在那个国家队打那么多年。啊，足以看到我们中国乒乓球这个确实太有范儿了啊！ 哎，是。 这边还有朋友无时无刻不在，他说今年梅西这得奖非议是不是众多呀？明年很难再拿等等的，除非 他也不需要，都已经召唤神龙了，也不在乎那第八块了吧？ 反正莱万啊，去年拿金球，我认为一点问题没有，但去年金球奖不取消了嘛？ 嗯， 今年我说觉得梅西拿这奖也说不出太大的一个问题了。 是的， 梅西这国家队表现不也很好吗？ 嗯， 这个。还是那句老话吧，萝卜白菜您各有所爱。 嗯， 哎，这边，哎呦，看到5755说了，王曼玉女单的获奖采访，说王曼玉这个，哎，夺冠军之后这采访显得挺有范儿的。 嗯， 哎，是。 说到这个运动员哈，一抹绿色跟我们提到了谷爱凌，说这个接下来冬奥赛场上我就想关注关注她。 哎，不光是您想关注他，好多人都等着看他的精彩表演，都说他把游戏里边的这个本事啊都练在了这个现实生活当中。 哎，是，尤其这个滑来滑去的在空中各种旋转 跳跃， 跳跃 闭着眼， 这人家反正闭不闭眼，我这他们滑雪是吧？旋转跳跃闭着眼，我是 下意识的闭眼 啊、 嗯， 我是唱歌专颠，我继续也闭着眼。 哎， 一般唱歌的，唱歌有范儿的必须得会闭 眼 睛， 才显得什么呀？情深嘛。 哎，显得专业。 嗯、 是这边大家好说了，夏萌康乐，你俩这头饰是准备挂帅吗？什么穆桂英挂帅吗？不是这， 我是哪吒大战角斗士。 哪吒别说在封神榜里也是挂帅的 啊，当然了， 小哪吒三岁、 啊、 金台挂帅， 就是 啊，人家这个另外人就怕对比吗？ 嗯， 啊，这个姜子牙80岁当大元帅， 我应该是最小的小元帅了哈。 哎，是、 嗯、 这先锋官， 嗯， 正部先锋官，而且是哪吒不简单啊。但是说到有范儿这件事儿，我突然又想起来了。就感情方面咱也得做得有范儿一点啊、 嗯、 啊，不能说 潇洒一点， 潇洒很重要， 对 啊，你不能说你现在感情遇到了些许的问题，亦或啊你就是比如单身，那就没有范儿了吗、 嗯、 单身也可以过得很精彩吗？ 那必须，单身更应该对自己好。 哎，对啊，不管男人还是女人，对自己好一点比啥都强啊。来，这首一个人的精彩有范儿的歌曲送给各位。的走开， 不怜悯心的小小悲哀， 挥手拜拜，祝你们愉快， 我会一个人过得精彩。 哎，这个小调调一出来，就是幻想在我走在大街上， 走路带风， 一堆人看我、嗯、哎，一会儿我戴着头盔去逛超市，我就放这歌就行。 是的，耳机里边塞着这个 BGM。 是，我这左手拎着2斤黄瓜， 右手拎着1斤韭菜， 然后我在这走路的过程当中 甩， 是甩来甩去的，我这帽子里再装点鸡蛋 啊，走到门口哔哔哔哔哔哔，请付钱 啊，这钱这事必须得付啊。头发甩甩，大步的走开，不怜悯心的小小悲哀， 挥手拜拜，祝你们愉快， 我会一个人活得精彩。哎呀，不管您是什么样的生活状态，生活当中咱都得活出来自己的范儿才行，是吧？ 哎，永远的儿媳妇说单身挺好的呀，想买啥就买啥，不用顾忌太多。 说的太对了，哎，是，看来挺有钱的呀，想买啥买啥啊，太贵的包别买啊。是，哎，有的女生就爱背贵的包 啊， 这很有范儿，是吗？ 哟，你好像很懂行啊。 但是有的好像有高仿的，也挺像的。 是送包包吗？ 是，我准备 送包子吧。 是， 实惠 啊，我就回家捏2斤包子送去。 是的，大肉馅的哈。 哎，牛肉馅的，我看挺好。嗯，这边1908说了，时间虽短，但是友谊长存，每天快乐聊天的时光都是很有范儿，快乐比啥都重要啊，可不是吗？ 哎 哎，这边看看点赞助力榜，大家太猛了，这一块爆发力啊，你们都是 冲刺， 你们都是梅西，大家都得金球奖了，今天啊， 嗯， 咱俩以后也给金戈铁马， 我觉得我们应该颁发一个红心奖。 哎，是， 嗯， 今年的金戈铁马最佳点赞奖就是。大家都行啊， 是，哎，我真的，我觉得如果单发给某一个人呢，有点太无情无义了。 哎，是， 觉得我们要发就发给大家。 哎，真的，以后有机会请各位吃饭、喝咖啡啊。这点赞助力榜第一名1908，第二名永远儿媳妇，第三名9489，第四名笑看风云，第五爱吃水煮鱼，第六孙东龄，第七若愚，第八我叫舒墨。